中途大事录第24章。过了5天，大司祭阿纳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名叫特尔图罗的律师下来，向总督控告保禄。保禄被传来后，特尔图罗便开始控告说：“腓里斯大人，因了你，我们才得大享太平。由于你的照料，这民族得了改善，这是我们时时处处感激不尽的。但为了不多耽误你的时间，我请求你发仁慈，略听我们片刻。我们查出这人实在是个危险人物，他鼓励天下的一切犹太人作乱，又是纳扎勒教派的魁首。他还企图亵渎圣殿，我们便把他抓住了。你问问他，便可知道我们控告这人的一切事是真的了。”犹太人也一起附和，肯定事情确实如此。总督示意叫保禄说话，保禄便回答说：“我知道你多年以来就做这民族的判官，所以我可以放心为我自己的事做辩护。你能够察知，自从我上耶路撒冷来朝拜，到现在还不过12天，他们在圣殿里，或在会堂里，或在城里，没有看见我同什么人争论或集合过群众。对于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，他们也不能向你证明。但是有一点我却向你承认，就是我确实依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侍奉祖先的天主。凡合乎法律及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，我都相信。我对天主所有的希望，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，就是义人及不义的人将要复活。因此我自己勉励，对天主对人时常保持良心无愧。我离开耶路撒冷多年以后才回到那里，是为周济我国人并呈现祭物。这期间有人见我在圣殿里行取节礼，既没有集众，也没有作乱。不过只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他们应该到你面前控告。或者如果这里的这些人见我站在公议会前有什么不对，他们尽可提出。即使有，无非是为了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这一声，为了死者的复活，我今天才受你们审判。腓里斯对于这道既有比较确切的认识，便有意拖延，就对他们说：“等里西亚千夫长下来，我再审断你们的事。”遂命百夫长看守保禄，要从宽待他，不要阻止他的近人来接济他。过了几天，腓里斯和他的犹太籍妻子德鲁希拉一起来到，就打发人叫保禄来，听他讲论有关信仰基督耶稣的道理。保禄讲论到公义、节操和将来的审判时，腓里斯害起怕来，便回答说：“现在你回去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他同时也希望保禄给他些钱，因此屡次打发人叫他来和他谈话。满了2年，普尔基约斐斯托接了腓里斯的任。腓里斯愿意向犹太人讨好，就将保禄留在监里。